都默默的退开了啊。因为我们现在就先回来啊，这个同学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没问完，但是或许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下课之前再让同学再补充提问这样子。那刚刚是讲到五明散嘛，插题插了一大堆。那这个我们刚刚讲到泽泻的药性啊，所以我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我们中医的理论框架其实相对是还蛮模糊的，就是哪一个理论框架是绝对的对，这个一直是即使是在这个学问里面我待了这么久，但是其实我还是会有判断上面的困难。就比如说你说泽泻，他说让这个人的精还归于五脏，那这个东西到底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吃了会有什么效果呢？就是它的所谓的这样的一种药性到底在什么事情上面可以验证它呢？就比如说啊，我昨天讲到说有一个病是因为他的厥阴经有风邪啊，那是寒疝病，必须要用大乌头煎那么凶猛的药，因为有的男的就是因为他这个厥阴经的风邪造成他每天晚上睡觉都要遗精这样的状况。那可是这是一个理论框，但是也有另外一则医案，是有一个十几岁的小男生，那他的这个遗精啊也是每天怎么什么药都治不好。然后后来那个中医师就想说，就是让精还归于五脏的药是泽泻，于是呢就是泽泻的粉末他每天吞几片这样子，然后医好了。所以这样的故事情节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啊，这个非常形而上非常虚玄的这样一种泽泻还精于五脏的药性好像有这么个临床上的验证。但是即使有这么一个状态，那还是但是在中医学理里面还是有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地方，就是《黄帝内经》说的那个五脏藏精跟人体的男人的那个精液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就能够直接画上等号？那这又是一个中医学理里面一个非常暧昧的地带。因为说白了，即使是我本人对于中医的什么精气神的定义，对于这个精啊或者是气等等还是相当没有把握的。所以因为中医的学理上面有这么多的不能确定的地方，所以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张仲景的东西有那种临床上已经多次验证这样子用都会很有效的这样的可用的东西我们就先拿来用，然后用了之后啊，会就这使用张仲景的经方，它其实很像是用我的徒儿大平讲的一句话，就是你打拳打到对的拳套跟打到错的拳套长功力的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件事。也就是说因为张仲景的这个情报输入辩证跟输出开药它的可验证性比较高，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对的拳套。那当然因为大平是练武的，所以他会说其实中医有一本伤寒论实在是很幸福，因为我们练武的人每一代的师傅教徒弟拳套都会有歪掉的地方，所以现在的拳套能不能长功力我们都已经不知道了，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这个伤寒论长的是什么样的功力呢？甚至用一句一般般的中医方式学的江湖俗话来说的话，就是练伤寒论一年可能会比你读其他中医书十年长的功力多。那这个所谓的长功力是什么东西？有一点像是这个好像说有一个那个研究，就是研究人的这个无意识的学习或者说沉默的知识的研究，他当然是这样说，就是他们研究那个下棋下的非常好的高手，那这是西方研究，所以研究的是西洋棋的高手。他说这个高手在他学习西洋棋的过程中可能 看了很多棋谱，分析了很多棋谱，思考过很多棋路，可是当他变成高手以后，其实他下那一棋的时候，他是没有在想的，就是那些所有的思考过程会变成无意识化。那这个东西如果用我们庄子说的达人学来说，就有点像是你刚开始学烧这道菜的时候，你会那种这个要几功课，那个要几功课，你都要很仔细的去想。但是等到你很会烧这道菜的时候，就随手这样多少盐多少糖，就这样一抓一撒，好像菜也就烧出来了。就是在人的学习过程里面，会有越来越多的无意识化的过程。那这个无意识之中，就会让你做出对的决定的这个姑且称之为功利的东西。目前为止，在方济学的版图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长功力的效率是我知道的最高，这样讲你可以理解吧？就是比如说，即使是平行的同样的用药逻辑的文献，如果你是看孙思邈的《千金方》，你也可能看到他比如说治疗一个淋巴肿块可能有几十个不同的方，但是你只看那个孙思邈的那个辩证点啊，好像这些几十个方都可以用，你分不出差别。然后你随便挑一个方来用，有时候就觉得没有效，就是这个它的那个精确的那个情报输入输出是不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说，好像孙思邈的千金方在实操上面长功力的速度是不如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那又或者后代的医派啊，跟《伤寒论》几乎齐名的还有个温病派。温病派的那个代表著作是吴鞠通的《温病条辨》。那么《温病条辨》它的书写方式跟《伤寒论》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温病派认为说，我们这一派就是处理《伤寒论》处理不到的问题，我们是《伤寒论》系统的开外挂，所以他的书写方式是尽可能的模拟伤寒论，就是这个人一个病人来，然后他的皮肤怎么样比较发热，脉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开什么药方就会好。就是《温病条辨》这本书，它是尽全力模仿伤寒论的书写方式。可是那个《温病条辨》的作者，他的那些认为这个方剂所对应的主症，有的时候是他在思考这个方剂的时候，他自己去推论这些药物应该有对照这个主症吧。所以伤寒跟张仲景的《伤寒论》有一个决断性的不同点，是跟张仲景的《伤寒论》有一个决断性的不同点是，张仲景他的《伤寒论》的书写是完全几乎完全是来自于他临床的经验。就是我看到这个病人这样这样，所以我开这个药是有效的，然后反复这样用都是有效的。那没有效的他也会，有可能没有效他也会讲说可用用看，大家这样的说法。可是《温病条辨》他的成书可能会因为他的可能是截稿时间压力之类的关系，所以他有一些方剂他是推论说他应该是这些主症，那所以他就写了一个很类似《伤寒论》条文的内容，他说啊，这样这样这样的主症就可以用这个方。那大体上在临床上面也不能说是错，但是他的那个对应关系没有到达《伤寒论》的那个绝对的点，就是有的时候这样这样这样你用这个方没有答对，有的时候不必这样这样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所以它的那个谦和关系不如伤寒论。所以就变成你即使是看起来同样书写方式的温病条辨，你在使用它的时候，那个长那个你无意识之中的那个判断直觉，就好像下棋的下棋高手不用想就能够下对子的那个部分长功力的能力，就是不如伤寒论。那么但因为刚刚下课有同学走过来问我个问题，说那那么多不同的本草逻辑，对不对？有的说这个草本草有效是因为归这个经，有的是归那个经。那么或者我那天讲到桂枝草药的药性的时候，有翻一下本草备药给大家看，是不是很多那些逻辑都是五行相推这样子随随便便讲出来的通向科学。那面对这些东西要怎么办？那我可能会 有一点像是我的庄子课讲的啊、哦，就是人家问我这个问题要怎么办，那个问题要怎么办，我都是一句话，练庄子基本功。因为如果你真的能够认真勤奋的练庄子基本功，等到你的心力增加了，这些问题你就变得能够解决了。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功力增加是比较优先的选项。那等到你的伤寒论的这个药用的手的时候，其实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直觉的反应说，啊，这个情况可以再加点半夏，啊，这个情况可以再加点黄芩之类的。就等到这个直觉反应你开始有了，那如果你常常有机会开药的话，大概，然后而且你是很乖的，照张仲景所说的开药。如果不是照张仲景所说的，你就很老实的说这个我不会医，你可以找别人试试看。如果你一直是很严谨的照着伤寒论的这个全套子全架，也就是说你不要把伤寒论想成是一个啊，就是包医万病的百科全书，而是把它想成是一个你可以拿来练医术的全套全架子，就是你打这个全套会长功力。等到可能两年以后，你开始有一个，哎，我这个直觉觉得这个情况可以加一味药，然后加的时候果然就医得比较好，这个感觉开始出来以后，你再去阅读别的那种好像掺杂了很多别家论述的本草书籍或者说方剂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直觉会觉得说，哎，这个方剂用在这里好像对不上，然后有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方剂，忽然觉得有一种眼睛一亮或者是怦然心动的感觉，就是说啊，这个就对了，就是那个直觉是日后练出来的。所以所谓的医术的话，大概要到你那个直觉出来以后才有一个起跑点这样子。那至于说我们在学伤寒论，即使你照着张仲景说的用个桂枝汤把桂枝汤正医好了，用了一个真武汤把真武汤正医好了，其实在这个点上我只能说这本书的性价比很高很好用，但是这个点上我觉得就连我本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有医术，因为我觉得就只是诏书上说的开药而已嘛，就这个技术力是可以等于零的，是不是？只要你乖乖的诏书开就可以。所以这个学习的进程大概是这样子的。那又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我自己在教伤寒论的时候，常常会说你要调一个人的身体框架，最好是能够先把厥阴病治好，然后把这个六气的缺损从里层往外层修补。但这是我自以为的一个顺序，或者我说什么先是厥阴，再打淤血，再打痰饮或者是湿气那些东西，然后再调自律神经补虚劳等等等等，或者是再调体质不够暖之类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认为的顺序。但可是刚刚下课的时候刚好遇到这个单位的院长啊，那他跟我提到说他今天要经营一个中医诊所，他的想法是，面对一个患者，或者我今天是一个经营方，我这个诊所除了我个人的兴趣跟热情以外还要盈利的，那作为一个经营方，他说他认为的处理顺序是先正筋骨，再通经络，然后安脏腑，最后才调情。而他说的这个顺序我觉得是我的同行之中很多人采取的营业方式，就是我今天筋骨帮你调一下，哎，你这感觉是友好，对不对？然后你才会愿意接受进一步的疗程，去怎么样疏通你的经络，要让你身体的管道通畅，然后才能够吃药去把你的脏腑调理得舒服一点。然后当我们用这个正骨的手法，这个针灸的手法，药物的手法，帮助你到达这个吃了药有好转的点，这个时候我才可以跟你谈条件，说那你的心情如果不能如何如何改的话，那这个帮你调到这里，你之后还会再退步回去，对不对？就是以一个开业的顺序来讲的话，这也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逻辑。所以就是今天的院长跟我讲的事情让我提醒到说，虽然我是如此的强调说要先治厥阴再治什么，但是人家的说法也有他的，就是这不是冲突的意见，而是一个互补的意见。就像是那这个，就比如说院长的那个说法，就像我们台湾这边就是就是我们说 前为前助教，他打呼很大声什么的，让他有一次打呼，就是江西的龙帅江老师看他打呼的时候，他的肚子那样子的动啊，就觉得说这个人内脏恐怕是很多地方都不通的。那当然田维就是年代龙老师希望能够白嫖龙老师，然后就叫龙老师下那个好八寸长的那个针钻在肠之间，然后哇他就好有感觉啊，怎么那样的，然后就是好像能够把他那个脏腑的那些淤塞住的东西变成那种像大量的污泥一样的大便这样的排出来。那这个针法当然是很厉害了，可是他跑特地跟着小胡跑到江西去白嫖龙老师一大场之后，那刚好回台湾，我说我最近想要整骨，我们去一下新竹我们那个整骨师傅那边吧。那因为我的话是有的时候肋骨会歪掉一点点，那歪掉一点点就会呼吸觉得发闷，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去拜托整骨师傅帮我把那个地方按回来，那又会觉得哦吸得到气的这样的感觉。那等到我因为天威带我去嘛，他刚好是试他新买的那个重型机车，那带我去了，那我就整了我之后，我就问那个整骨师傅说，那这一位朋友他是好像说打呼的时候啊，那个肚子都剧烈的起伏啊，好像那个他那个内脏好像都很摆的位置很奇怪一样，那这个有没有人可以你帮他看一下。结果那个整骨师傅啊就一面整，也不是说一面骂啦，就是一面说，你看看你整个胸腔这里那里全部都歪掉了，整个骨盘这里全都脱位了，就是你的内脏全部是放在一个歪掉的框框里面。然后那个整骨师傅把这段讲的还蛮费力的调完以后，就跟天威说，你这样子去下肚子真的有效吗？就是整个环境的形状都是歪掉的，然后你让那个肠道如何的蠕动，把内脏的这个毒排掉，就是这个对你的那个很奇怪的打呼声真的会有帮助吗？当然我不是，因为你知道我们都会想要多讲一点别家坏话说自己好，所以这个意见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意见。但是如果这个人的心，因为的的确确就是说，比如说有人他的那个心脏病啊，是因为他的那个两个那个髋关节那个环跳穴那个地方的骨头就是歪的，就是你躺平的这个人是有一点长短脚之类的，或者是我们台湾那个整骨师傅常常会让你看到说，那个你的小腿啊，仔细看是一条小腿有肉，一条没有肉的。那他说这种状况其实基本上，比如说无论是男人或者女人都很容易不孕之类的，就他那方就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内分泌。那台湾有老师说，这样的一个骨盘髋关节有歪掉，环跳穴跑掉的人，他一条胆经不对的时候，身体里面那个歪掉的那个能量歪掉的部分，会让人在几岁以后很容易得心脏病之类的。那当然，如果已经是变成一个心脏病患者到我们面前，我们一个开方剂的，可能可以开一些调理内脏的方剂，改善他的情况。但是如果他的病因就是因为他的框架歪掉呢？所以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站在一个比较保守的想法，就是我们方剂学能够发挥用场的，那就是这样，从这里到这里一个范围。那还有从那里到那里其他的部分，因为方剂有的时候也能够疏通经络，所以那还不一定要用到针灸。但是那个骨头的框框歪掉这些事情，虽然比如说刘立宏教授的老师什么，像李什么，对，曾经有提出一个方，就是中医有个整骨，有一类的整骨方是用到那个会让人身体绷紧的那个马钱子，它好像是什么马钱子加点附子加点什么东西，说那个方剂可以让脊椎摆正。但是你真的会为了让脊椎摆正去吃很多马钱子吗？因为那个方剂吃一次两次不太会有效。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让我考虑说，那这样有的时候如果能够在一个够好的这个整体或者整骨的师傅那边，把这些东西都摆好的话，那才能够给我一个方剂学这个领域一个比较能够使得上力的医疗环境。那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也不能说是张仲景万能，我只能说在张仲景的这个 教育方法里面，我们方济学的功力比较容易进步，我只能这么说。就站在教材来讲，我觉得它是很可爱的教材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回到五苓散的其他药物啊，像这个猪苓跟茯苓一起讲是比较容易一点，就是猪苓是长在枫树底下的菌类，然后看起来像黑黑的一坨一坨大便，所以叫猪苓。那茯苓呢是长在松树底下的菌类，那剖开来里面是很雪白的。那么中国人会说这个菌类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菌类的它的菌丝啊会钻通松树到松树顶上去长一种香菇叫微喜枝，就是又微又喜乐的灵芝。然后他就认为说这个那茯苓也是，因为我说脏水里面种起了泽泻啊，那个脏水就很容易变干净。那茯苓也是生在这个植物的根底下的这个菌类，但它里面却是相当雪白干燥的，所以就会我们中医就会认为说，这个茯苓能够把这个不好的水气排掉，然后把好的水气喷到顶上去。那猪苓的话，但是呢，猪苓跟茯苓的对举是这样子，就是。中国人认为啊，松树是一个不容易被有形的世界的环境影响的树，就是天气热点它也不会长太快，天气冷点它也不掉叶子。可是枫树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被有形的世界影响的树，就好像天气季节一变就叶子都红了掉，然后下一场大雨，它可以在一场大雨的那一天里面。那个根部长长到你看得出来的程度，说什么大雨之后根部暴涨一尺之类的，所以那中国人就觉得能量的世界是阳的世界。但我们姑且借用一句佛家的话，就是佛家说的五蕴皆空，那个五蕴，五蕴也有另外一个叫五阴，就是能量的东西来到物质的世界是会被物质的世界影响的，所以偏向于物质的世界的东西，我们说是枫树底下的猪苓。偏向于能量世界的是松树底下的茯苓，所以就是同样是运行一个水路啊。那中国人认为茯苓它帮忙的是能量上面走正中间绕上来那个水气，那猪苓呢它帮忙到的比较是有形的身体那个走淋巴上来的水道，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去揣想这个药物不一样的药性。那至于白术的话，能够增加肠胃道的吸水能力。那当然，其实猪苓、茯苓或者苓字辈的东西啊、哦，像中医会说茯苓是一个能够帮助到心阳的药，而它怎么帮助呢？那有一位中医前辈曾经跟我讲说，这个茯苓它的有一些类似我们今天讲的，好像电解质还是什么成分，当然其实菌类应该是多糖体为主了，但是它就是可以让人的这个小肠。吸水变得比较轻松。那个前辈是用西医的药理跟我讲，他说人每天光是吞口水这样吞下去的水都有11000cc 之多，那这个11000cc 的水其实不是大肠在吸收，大量的这些水都是在小肠就被吸走了，所以小肠每天要吸走那么多的水，它其实是一个很劳动的内脏，那所以它跟心是相属表里，是能量很强的内脏。那如果有一个茯苓进去了之后，它能够让小肠吸水变得很轻松的话，那这个少阴君火的这个心也会因此省出很多能量，因为从小肠花掉的力气变少了，所以它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茯苓是能够护心阳或者说保心阳的药物，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它。那整个来讲，那茯苓跟肉桂同用的时候，就是刚好是张仲景常用的强化那个膀胱气化的能力，所以这个药就好像是白术帮助你这个肠胃能够把水吸收进来，那吸收进来的水呢，这个猪苓跟茯苓都能让它走去该去的地方，而泽泻让这个水分出清浊，让这个好的水去到可以用它的地方，不好的杂质就排掉，然后最后这个肉桂跟这个 茯苓的相互作用，能够增加命门之火这个膀胱气化的能力，让该排掉的水可以排掉。所以它整个这个方剂就是一个从水进来到出去，水吸收、水消化、水运化、水循环、水代谢，整个的一圈都帮你护一圈的方剂。那当然，如果这个病人是太虚了，阳气完全没有了，那这个五苓散就会变成要走到真武汤那边去，就是要补能量。但是以不补能量来讲的话，这一整圈的走一圈的这个药性，让它变成，比如说近代中医的临床认为说保养肾脏很好的一个方，因为你用的时候你肾脏可能负担是比较少的。那另外就是黄黄教授提出来说，他的这种内脏祛湿的能力对于脂肪肝是特别的好，所以就是说之类的，它有很多很多推过用法。那至于说关于晕眩或者头痛，有一种头痛是这个脑的那个什么叫做灰质还是白质啊、哦，有一点水肿的，那个的话五苓散效果特别的好。那甚至发癫痫也有关系到脑内的异常放电，跟脑内的水分布也有关系，所以五苓散也可能会很有帮助。但是我只能说有可能，因为我们五苓散在用的时候抓的主症是这样而已。那像治疗痰饮的那个苓桂竹甘汤，近代中医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非常强调苓桂竹甘汤再加一味啊抽水的药叫做车前子，是治疗眼睛疼痛的特效药。当然我们如果用一个比较中医的幻想画面，会觉得说哦，可能我们人的眼珠是一兜水，那兜水如果里面有痰的话，那它那个眼压就会不对，然后人的眼睛会很痛苦，然后你用这个抽水的车前子挂进这个苓桂竹甘汤里面，它就会让眼睛变得很舒服，然后眼睛就不痛了。可是这是一个大范围如此讲而已，实际上是你用苓桂竹甘治疗眼睛疼痛，有的时候是那个外部感染的所谓的结膜炎、角膜炎，就是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有效。那苓桂竹甘汤它如何能够治疗结膜炎、角膜炎，我们也搞不清楚。那但而且这也只是一个理论框架，就像是有一次我一个学姐啊，她眼睛就是很红，好像就是那种感染型的结膜炎、角膜炎之类的问题。那她就跟我讲说：“杰兄，我听你的中医课啊，说这个肝开窍于目，所以我想眼睛发炎就是肝有火嘛，就我吃了加热逍遥散这种疏肝去火的药，然后就没有好，怎么办呢？”那我就帮学姐把了一个脉，结果看到她的左冠脉啊是沉底而且很硬的，所以我说：“学姐，你这个脉是肝太寒的肝阴实的脉。”那所以如果用中医的说法的话，可能会这样说，会说你是因为内脏本身太寒了，所以把阳气都推挤出去了，所以那个是真阴寒的假火。所以你这个情况下，可能学姐你可以吃一点无茱萸汤，就直接打热破肝阴实的无茱萸汤。那那个学姐的吃了无茱萸汤破了肝阴实，也就是一两天吧，那那个眼睛的那个所谓结膜炎、角膜炎就好了。那但是结膜炎、角膜炎是我们一般现在医学知识认为是外部感染的，对不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用中医的这个内脏的阴阳虚实，而且这个阴阳虚实还不是那么肯定的一个理论框可以去处理它呢？那这个我也没有什么把握了。所以五苓散呢，这个东西像是日本的这个医家史树道明老爷爷就有把五苓散可以治的啊，从眼睛到耳朵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列一大堆出来，就整个人一张人体图，这里那里那里全部都画满了。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是要打这个《伤寒论》的基本全架子的话，那还是就是以口渴尿少当做辨证点来看，或者是那个我们昨天上过的那个就是癫痫吐血沫。那在《伤寒论》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是五苓散症，叫做水逆，就是你一喝水就吐，就是身体水都进不来，那这个也是五苓散症。所以大概是从 这几个角度来使用武林散。那这个是以长你的功力的长功力给练拳架子来讲这件事情。那至于说这些那么多世代的中医有开发出那么多的推扩用法，那那些就是有的，就是我们用伤害名分的时候会觉得啊，就使用的感觉是这样，它完全吻合张仲景说的，然后你开这个方几乎是90%以上都很有效。但是如果你是用这个药理或者病机去推想用用看这些方的话，那就有效度就没有那么高，有些还是很有效，有些就是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有效，而且有的时候那个没有效是为什么你也揣想不出来，因为我们自己拥有的理论框架，哪在这个情况下哪一个理论是真的，哪一个情况是假的，我们对于这个东西的那个所谓的纠错能力现在还是不够强的，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是张仲景的书，后人归纳觉得说，当你的这个这个病邪啊，从膀胱经能量的世界传完了，开始到达有形的膀胱腑，也就是泌尿系统的肾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状况跟处理的方法。那像我们中医的领域，是一次又一次的创造出。希望能够让中医变得比较简单，就是比较能够以简御繁的理论框架。比如说很多很多的中医的基本教材，它都会采取一个分类的资料夹，叫做八纲，有没有听过吗？就是它什么阴阳虚实寒热表里，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框架听起来它本身是一个好像向度非常清晰的一个框架，但是如果我今天是学习《伤寒论》的方剂的话，其实这个框架是让人用起来很为难的。就比如说这个五苓散，请问这个病是表病还是里病啊？它有表有里，对不对？以表来讲是感冒太阳病，以理来讲是肾脏机能不好，所以它有表有里。那你说这个病是阴症还是阳症？这是阴症还是阳症？以太阳病是三阳病，好像是阳症，但是这个人的机能衰弱，你说是阳吗？机能衰弱，身体堆积水，这个叫做阳吗？所以阴阳的向度，五苓散不能被定义。那寒热呢？这个寒是，或者说这样子讲好了，有的地方很，他的身体是有的地方水太多，有地方水不够，那这个叫阴还是阳？那这个病它是寒还是热？就是病人好像是有发烧了，但是病人好像又能量不够了。那还有什么虚实？是不是？那这个病是虚还是实啊？有的地方水太多是虚，有的地方水太多是实，对不对？也就是说，实际上一个，如果我们今天用的是张仲景的古方的话，实际上的一个古方，他做的那件事情，我们要用八纲这个资料系统去处理它的话，其实是非常难处理的。这个叫。表阳虚热症吗？这叫表阳虚寒症吗？这个要里阳虚阴症吗？就是这个东西你怎么放？所以那个八纲的那个资料夹结构，它本身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完美的坐标系统，但是问题是那些方剂很难去配合它，所以或者是说很多方剂学课本都会有的。君臣佐使，这个方哪一位药为主？那你用五苓散来看的话，哪一位药不重要，还是哪一位药最重要？这个也是看不出来，桂枝汤也是一样。所以君臣佐使之类的说法， 用来分类我们的伤寒的方剂，也有它实际操作的问题。所以这是对于我们，也不知道是对学习者还是对工程师讲的，就是有很多资料夹是难用的资料夹，那那些难用的资料夹我们姑且先放下这样子。那另外呢，我们后面就是讲到武陵伞的话，武陵伞的另外一面就是当你这个太阳病烧着烧着啊，在你的腹部的区块烧出淤血了，就会变成这个桃核神气汤症，或者是淤血更硬的时候就会变成抵当汤症。那桃核神气汤它是水蛭防虫大黄桃仁，这个水蛭这个药的麻烦之处是在于中国过去就是很古老的时候开始，就说水蛭这个东西啊，它可能里面有虫卵还是什么东西，总之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生的进入你的身体的话，可能那个虫卵会孵化变成寄生虫，怎么会很惨？就中国一直有这样一个古老的说法。可是这水蛭都要炒得焦焦的，或者有些药局根本就是用油炸的，亮亮脆脆的来用。可是民国初年的张锡纯，他就说他用水蛭哦，都是生水蛭磨成细粉用啊，或者是生水蛭煮汤来用，那个病人才很明显的有淤血被打掉的药效。可是那种烤得焦焦的、炸得脆脆的，用起来没有效。所以张锡纯就会说，他这个话也是有点逞强的讲。他说我的病人都是用生水蛭，然后都没有什么被寄生虫吃死，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水蛭啊，就算切碎了还会在人体复活，或者会有虫卵，这种说法可能可以不管它。那我也只能说我这个可能是我说的了，因为我不敢这么笃定的说任何事，因为我曾经用生水蛭好像把人家吃坏肚子了，就它就算不是虫卵里面有细菌啊，你知道这个，就这是另外一个项目，食物中毒不行啊，就是，所以这个病人很难搞，所以可能折中之策就是用稍微超过100度一点点，摄氏100度一点点的那种烤箱，低温烘焙20分钟，让它更干更脆一点，但是不要弄到就让它药性完全给灭掉。而他弄紧用水蛭防虫，水蛭常常很大一条，对不对？那盲虫就是像苍蝇一样，就一只一只的。常常使用水蛭盲虫是不管大小的，不算重量的，是一只退对一只，这样子在用。它是像用动物药，常常是算个，就算灵魂的数量在用的。那么，我们用如果要用中医的那种，等一下，对不起，蛭盲大条是抵当汤，不是桃核神气汤。对，桃核神气汤是神气汤的结构里面再加桃仁。桃仁跟什么？ 桂枝。 桂枝桃仁，就是，对不起，我刚刚说错了啊、我是用抵当汤讲的，就是在神气汤是泻药嘛，而且是泻热的药。那桂枝可以让血管比较畅通，那桃仁的效果有一点点像，就是那个血开始要淤住的时候，它能够让好像是那种门缝啊有摩擦发出声音的时候，加一点润滑油，那就能够不摩擦了。所以桃仁有一点像是让那个血能够滑过去的通血药。那至于说真的那个血开始结硬块了的时候，盲虫跟水蛭同用是很有效的结构。这个你盲虫就是好像那种扑在牛马的屁股上会吸血的那种像苍蝇一样的那个虫。可是中医的实际的临床是这样子，你用水蛭的话，是如果单用来讲的话，因为抵当汤喝下去，通常这个病人的肚子会很痛，因为盲虫这个东西会让人肚子痛得相当厉害。而你如果单有这样一坨硬掉的淤血，用盲虫没有效，用水蛭有效。可是盲虫水蛭加在一起会更有效，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会扑上去吃血的动物要来，就是我们假想它的话，如果你把那个淤血啊想成一颗糖的话，你那个慢慢舔着舔着，让那个淤血化掉的主力还是水蛭。但是 盲熊有点像是把那个糖先嚼碎，这样子你会点化的快一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在用它，但是这个感觉也不是说不能说百分之百是真相。那所以呢，张仲景对于米汤汤或者是桃仁承气汤，它的那个临床的主症都是以情志的主症为主，说是这个桃仁承气汤的人其人就是如狂，就情绪变得非常会激动。那我曾经有一个学姐，她是家里面是侄女儿，就在家里面就异常的情绪的暴怒，就对父母这样破口大骂这样子，好像后来就是用少量的科学中药的桃核承气汤就吃好了。那至于说根本就你知道她的确她已经神经错乱的那种，那个是用比量汤。而张仲景他在，因为张仲景在说到这个桃核承气汤跟抵当汤，它是在那个《伤寒论》，就是治太阳病感冒的框架下讲这件事，所以张仲景他有说啊，这个如果这个病人是桃核承气汤症的时候，你要先用桃核承气汤把这个，他说先把这个感冒发掉，就桂枝汤症什么的，先把这个桂枝汤症发掉，再用桃核承气汤把那个淤血打掉。就是如果还在桃核承气汤症的话，先用发感冒的药打感冒，然后再用过打淤血的药打剩下的淤血。那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很容易用到桃核承气汤的是那个少阳病人那个小柴胡汤的后续，这个就是女人月经期感冒通常都会变成小柴胡症，但是你那个时候有时候用小柴胡汤把那个感冒打掉的时候，还会残留一点点淤血的问题，让桃核承气汤收工。所以用桃核承气汤的时候，张仲景的建议是你先把感冒发掉了再来处理淤血。可是张仲景在提到抵当汤的时候，或者他有一个附带的方式，就是抵当丸，就是把那个药先做成药丸，然后把那个药丸煮化成药糊，这样子药意思差不多，但是抵当丸跟抵当汤比起来好像相对好像温和一点点这样子。那这个用抵当汤的时候，张仲景的建议就会反过来变成说，你要先把那个淤血打散了才能发感冒，不然那个已经硬掉的淤血会让感冒的病邪被绑住散不出去。那这因为感冒的病邪有时候都会有它的阻抗的啊，这年头常常会被前几天也跟同学讲到，就是说这年头的感冒药常常被湿气阻抗。那像讲他们在讲《伤寒论》本身讲到桂枝汤的时候，也说如果你吃了桂枝汤发汗，结果反而这个人变得很寒，反而很烦躁了，往往是这个感冒还有一个地方抓住你，它拔不掉。他说这个时候你就要在后脑勺这个风池风府穴用放血针刺血，然后这个感冒才会走掉。但我们今天可能不必用放血针，可能用刮痧片这样刮着之类的方式。那所以呢，就张仲景提醒一下，这个抵当汤、桃核承气汤的使用，桃核承气汤是先发感冒再用它，抵当汤是先化淤血才能发感冒，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进退顺序。那至于说下面的这个栀子汤系跟半夏，跟泻心汤系啊，我觉得，先讲哪一个都可以啊。简单来讲，就是我在这个课程一开始的两句话带过去一下，就是这个泻心汤的结构比较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课本后面附带的那个腑行诀的结构。我们好像有一张讲义是腑行诀的逻辑的那张讲义，那个什么大补泻心汤的腑行诀的啊，这一张啊。这个腑行诀里面的这个泻了什么的药物啊，都是就是好像是它的泻的药物，它有一个用药的逻辑。我想我今天这个逻辑回家，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自己回去慢慢看也可以啊。只是这个它的 最下面的这个五脏救物泻方的泻心汤，它的结构是前面的五脏泻方的小泻心汤的主轴药，加上一个小补脾汤的去掉主轴药。哇，这听起来你好像觉得有点那个啊、哦，就是补脾的部分是，比如说补脾的药物是人参、甘草、干姜、白术。那白术是脾这个坐标轴的主轴药，那他把那个补脾的主轴药拔掉一个最重要的那个定位置的白术，然后前面放一点泻心的药。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药方的结构就会变成把心多余的心火接引过来，然后变成脾阳，就是要给一个，就是要补胃用的补脾的药是有点补脾又不能把脾喂饱的这个结构，来把心火吃过来，就是用那个多余的心火去补不够的脾阳，就是这样的一个啊，好像母子相传的接引之法。这是泻心汤的逻辑。那因为我们中医界其实时不时就会冒出一篇论文，在讨论为什么半夏泻心汤里面不放白术，因为在补心诀出来之前，那个我们都会觉得，哎，你要拱要运转脾啊什么，就是有白术很好运转啊之类的，就是白术是处理脾这个地方特别好用的一个药。那你说我们今天是什么中焦不运啊，什么心阳下不来啊，那不是正应该运中焦吗？正应该加白术的吗？那为什么泻心汤没有白术？就是当补心诀让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用药逻辑以前，就是各代的医家都会看泻心汤觉得说它为什么没有白术，为什么没有白术这样子。因为我们原来以上用你的方剂的逻辑去思考的时候，会觉得白术在这里对脾是很好的，所以就不理解，那么对脾那么好的白术为什么这个人不用。但是看了辅行诀的逻辑的话，就会知道说原来正是因为他对脾那么好，所以不能用，就喂饱了就不会吸心火过来了。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但伤寒论里面有好几个泻心汤，什么二黄泻心汤直接把心火降下来，或者是上面有黄药来降心火，下面有附子暖肾阳，这样的泻心汤也是有。就这个人比较怕冷的话，就可以用附子泻心汤。但是以伤寒论，我们感冒的时候最常用的泻心汤，大概就是半夏泻心汤啊，跟生姜泻心汤跟甘草泻心汤。那伤寒论的这个太阳篇的原文本来讲的话，就是当一个人的心阳塞在上面不能运化下来的时候，那用这个泻心汤结构可以把心阳吃下来变成脾阳。那他的如果当他出现这个身体的问题的时候，这个你的这个胃这个地方会闷闷的不舒服，然后按下去会微微的有一点压痛，不要说压痛，应该说这个心下脾是你已经觉得这里闷闷胀胀了，可是你按下去的时候会觉得更加闷闷胀胀。这个桂林本比宋本有多出一个条文，桂林本多出来的一个条文是，如果你的这个心下脾是按下去也觉得好像差不多，哎，按下去没有特别不舒服耶，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状况的话，他说那个是虚脾，那是一个只是一坨气，而不是那个上下阴阳的问题。他说那一坨气用小青龙汤就可以消散了。那小青龙汤不是治肺里面有水的嘛，对不对？它为什么能够治那坨气不知道，可是临床我从前跟助教有试用过是有效的，所以就是讲不了道理，但是按下去只是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感觉，那种虚胀用小青龙汤是可以的。那这个半夏泻心汤呢，它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它的煮服法啊是比较像是柴胡汤那边的煮服法，所以，我这边是讲一些那个方剂学的历史脉络的问题，就是当你以这个辅行诀的那个亲属关系来看的话，很清楚的会看得到，半夏泻心汤是辅行诀里面针对五脏的那些古方泻方到最后总合出来的一个方， 可是如果用只用张仲景的书当作是参考文献的话，你会觉得张仲景的书里面有一类的方剂都是要什么几碗水煮到六碗水，然后捞掉渣再煮成三碗水，就是中间都有捞渣再干煎干煮的这个过程。那捞渣再干煮的过程，小茶壶汤是代表方剂，而小茶壶汤又刚好是后代归纳的方剂里面认为所谓的和解之剂，所以后代的方剂学就认为半夏泻心汤也是先煮到三碗水，煮到六碗水捞渣再煮成三碗水，这样的一个过程代表半夏泻心汤也是和解之剂，这个说法并不能叫错。所以在张仲景的这个煮服法里面，会让后代人归纳的逻辑把半夏泻心汤看成是小茶壶汤的亲戚。那这个系列就是这个和解剂的系列，还有一个玄附花代赭石汤，那个也是中间要捞渣再煎少水的，所以就会把这些都放成一个系列。那历代中医顺着这个逻辑看下来，也会觉得半夏泻心汤虽然没有柴胡，可它里面很多药跟柴胡汤也是类似的，所以它本身是不是一个上下和解，然后并且能够应该说保养到少阳病的那一部分的内脏，比如说直白的说帮助肝功能解酒啦之类的，那半夏泻心汤的确是有这个功能。又或者是非常标准的少阳病，认为说人类的这个消化系统啊，彼此上下之间情报不通，乃至于这个人的这个所谓情报不通，就是这是少阳病会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好像胃吃的东西消化差不多了，跟小肠说哎我东西消化好了便丢给你了，可是他跟小肠说话的时候小肠没有听到没有准备好，所以会把东西丢下去，小肠就忽然痛一下，就觉得说什么东西来的，这样就是那个消化道之间的情报交流，这个算少阳嘛。那当然标准的方剂是少阳的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可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它是桂林本才是专对这个问题这样子有个完整的方剂，在宋本里面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是少阴篇的四逆散，所以它并没有宋本并没有标示柴胡芍药枳实甘草这个组合是一定来自消化道的，但有些人是临床上发现是消化道了。可是因为宋本并没有把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指向这个消化道的情况失调，所以历代的经方医生要治疗那什么胃要做什么事情告诉小方，小方没有听到的事情，其实常常是用半夏泻心汤来处理的。所以这个是就是只是说这个，但这都是多讲的，这只是中药的那个方剂的亲属关系跟系统的一个历史脉络的问题啊。以同学的临床来讲，其实倒不是那么的重要。那么今天这个半夏泻心汤的这种胃闷闷的痛，其实好像你如果到那个西医院去做检查的话，他可能会说你这个叫做浅表型胃炎之类的，也就是这是一个这一类，就是其实重点不是说我们要治什么胃炎或者治什么胃溃疡，而是你的主症是不是这个主症而已，就是抓这个主症来开这个方就可以了。那这个半夏泻心汤的旁边呢，就还有一个生姜泻心汤。那生姜泻心汤的这个脾啊，这个后代的医家给他一个取一个小名，叫做兔痢脾，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心下脾，同时这个患者可能消化道里面哦比较偏冷的水气比较多，那这个水毒如果漫游在消化道里面的话，它可能会产生两个现象，一个是这个人的脾症出现的时候容易拉稀，一个是这个人会有很明显的就是隔气，就是张仲景说隔出来的气有你吃过的东西的味道，那也就是说当你心下脾是动不动就隔气的，那你就加进生姜，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加减。那在伤寒论的部分会说，如果你人气太虚的话， 你就加进炙甘草来补这个人气。可是到了杂病的甘草泻心汤，那那个没有人用过的那个什么心中心经有邪浊于心，甘草泻心汤来抓魔的啊，那个那是日本人用出来的。那至于说杂病的部分，如果我们泻心汤有点小差一个题的话，那这个是关系到这个胆和胡过阴阳毒啊。讲到甘草泻心汤，我们顺便就把胡过病给讲了。看到杂病的胆和胡过阴阳毒，这个《伤寒论》的这个百合病的部分，我觉得临床很难用，因为百合病它是一个有点像是心理性的疾病啊，它。张仲景说到百合病的时候，他说百合病是全身的百脉一起有什么地方不好，所以有病。那这个病人呢，想吃又不想吃，然后呢想睡又不想睡，想走又不想走，然后就是很难搞就对了。所以百合病有一点像是今天说的这个人神经衰弱。可是呢，张仲景提到百合病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辩证点，这个辩证点在临床上几乎不会运到。所以如果有张仲景说的那个辩证点的话，百合病就用这个辩证点开张仲景的话应该会有效的。问题是这个辩证点太不容易出现了，也就是张仲景的百合病它的主要的药物都是百合花的那个球根。那百合花的球根，张仲景在用的时候又特地说你这个东西要先泡水泡一晚才用。那百合花的球根如果不泡水泡一晚的话，它里面的那个化学有效成分是比较是那种润肺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那些成分，而张仲景是要把它这个润肺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个成分全部都拿掉，就是等于是有意识的要把这个药的有效成分都抽掉，让它变成一个空壳子。那这个有效成分洗掉了，而没有什么药性的百合作用在能量的身体是什么呢？那么我认为张仲景他在他的那个上记逻辑看到的画面是觉得好像人的这个地方朱阳经是交汇在百会穴，对不对？朱阴经是交汇在会阴穴。那这个阳经跟阴经啊，好像它是有一个轴的，就是百合病在张仲景的方剂倒推来看的话，百合病是你这个朱阳经跟朱阴经要扣合在一起的那个轴这样歪掉的一个病，所以要用那个形状的百合花去把那个百合花根去把那个阳经跟阴经扣在一起。可是阳经跟阴经这样的中轴歪掉的病，能够证明此事的只有张仲景给的那个临床不会出现的辩证点，就是尿完尿就头痛，小便完了之后就头顶痛。那这样就可以确定那是那个中轴的问题了，就是会阴穴一动百会穴就痛那种感觉。但是这个主症几乎不会遇到。那其次的主辩就是小便偏黄褐色跟脉数，那小便偏黄褐色跟脉数，这个就太多病都会有了，对不对？就没有情报价值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精神衰弱，那当然它这个方剂我就不细讲，反正就是用水洗过、水泡过的百合，然后加加减减这些其他的药，而简单来说，基本上是百合地黄汤。那其他的方子，你这个药那个加点，这个加点都可以，所以要加鸡蛋黄也可以，要加点滑石也可以。但是总的来讲，就是百合病的部分，因为主症太难抓，所以变得不知道该怎么用。那历代的医案也都是打打看、碰碰看。 有的就刚好有效了。但是这样子的话，站在做一个系统来讲的话，这个部分我觉得姑且存疑，然后可能要暂时当作是一个比较弱势的资料来看待。那百合病是这样一个人好像身体神经的，那狐惑病，那比较简单的定义就是这个人他是黏膜部位容易溃烂，那他的基本方就是黏膜容易溃烂的这种体质，就用甘草泻心汤啊，这个没有问题。那他就再来分，他说如果这个人是那个如果这个人是阴部也溃烂的话，那用苦参汤来洗它。那如果这个人是肛门部位的黏膜溃烂的话，就用雄黄来熏它，这样子。那这些都是临床上是有用的方法，但是也是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就绝对最佳唯一解，那也不一定，因为历代开发的这类方向是非常的多。那苦参的，其实老实说啊，各种苦药里面。苦参的苦参是我觉得吃起来还蛮难吃的一种苦。那苦参像我们一般说下火药啊，黄柏是又苦又燥，对不对？下焦的。但是苦参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又下火又非常干燥又能够去毒的一个药物。我是治疗那种皮肤病什么的东西的时候，喜欢在做药膏的时候苦参一起煎在里面，就它那个消炎祛湿的效果会比较好，吃起来是并不好吃。不过你后来问我，我觉得吃起来最苦的药是什么？有一个，因为你不常吃，所以你不知道它苦的药，就是马钱子。马钱子爆苦，可是你说苦的药就寒，马钱子好像不是寒，我不知道，就是马钱子非常的苦。那这个苦参就是煮了水用来洗阴部，就是也就是说，但是同时不用太在意这个方，因为重要的是你先用甘草泻心汤把你的这个体质调理好。那张仲景的那个时代就比较粗的方法处理这个狐惑病的肛门溃烂，是拿一个桶状的东西，然后在底下用火烤的雄黄。然后用雄黄爆出那个烟，然后你就肛门口就对紧那个瞳孔，让那个烟熏你的肛门，就是可以治疗这个溃烂。那当然是有效，但是也是，不是，可能不是唯一解。但是雄黄熏法其实是最佳解之一。那有些临床医案，它那个画面还蛮戏剧化的，就是肛门的溃烂就怎么样滴水啊，然后就缩掉啊，怎么样？那至于说这个另外一个，他说当你这个溃烂是到达眼睛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人眼睛会像鸽子的眼睛一样，就是整个眼白都是血的啊，红眼白就是淤血在眼白这个状态。那这个时候他说要把这个血液中的湿热逼出来，让眼白这个淤血散掉的方子是当归红豆散，就是一般做菜那个红豆泡水到有一点发芽再烘干，去跟当归一起打药的这样的一个方子。那当归红豆散这个结构呢，以药膏来讲，它是特别的能够去除血中的湿热，所以它在另外一个向度很好的一件事是那个能够治疗啊那种红肿出血的痔疮。就当然中国这个东西是最佳解之一，但是不是唯一解，因为我们中国治痔疮好用的方是非常的多的。啊，对不起，换岔题，就刚刚同学问那个牙龈肉，下肿痛，因为下牙龈嘛，治疗痔疮有一个常用量叫做地榆，地榆木字旁一个小偷的偷的另外一边那个地榆，就是地榆是一个退大肠火常用的药。那如果你那个牙龈痛是下牙龈的话，你加个一点点的地榆也是会，有的时候好像对那边会比较帮助一点点。那这个当归红豆散治疗痔疮，我记得是 好像2004年上下了，那出版社有个打工的小朋友啊，一个学弟，那他就有一天跟我讲说，哎，学长，我下礼拜几不能来，因为约了这个医生要去做痔疮的手术。哎，我就说，那时候因为我也是中医才刚开始玩嘛，所以我就说，那你手术约哪一天？好像礼拜一。我说天哪，今天已经礼拜五了耶，我想用中药给你试试看都来不及了呀。那可是呢，我就说那我们姑且试试看好不好？我有点记不清楚，我好像是开啊那个薏仁附子败酱散跟当归红豆散的合方，就是用科学中药跟菜市场超市买的红豆粉之类的调一调。那所以红豆都还没有泡发芽。那这个地方我先岔题讲一个稍纵即用的逻辑，就是当人有化脓的时候，完全有出口的脓是桔梗甘草把它挤出来，然后一半有出口一半没有出口的脓是当归红豆，那完全是包块在里面没有出口需要用组织来吸收的是薏仁附子败酱草，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个用药层级。所以痔疮一直不能好，往往是因为它有那个已经发炎而坏掉的那个类似于脓的成分，就是掺，就是混杂在你的组织里面，所以它就会变得非常不容易好。所以就是一半用薏仁附子败酱散，一半用当归红豆散。那结果那个需要做手术的那个痔疮，好像就是礼拜五晚上才叫赶快去拿药抓药，礼拜一就没事了。那你手术也不用做了，所以以治疗出血或者痔疮来讲的话，当归红豆散算得上是不是唯一解，但就是最佳解之一。好，那我们就先下课。